错，谁会意碰上但发展不上，要说句再会也很平常。又下山又寻访，继续日夜在暗恋圈里忙，就像是吧，谁知心却两样，一转身竟会不觉与你真的恋上，寻觅在那方，情人在这方，原来就像捉迷藏一般警方，真好比一双眼睁开了那样，历历在目相凝望。 竟会这样，一转身相依，你